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春天我们一起遇见更美的自己。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每天陪你一起健身的 KK。经常听到我都健身一个月了，怎么还没有看见效果？其实健身你要先明白，健身至少3个月才能看到明显的效果。因为从人体科学角度分析，人体胃细胞7天更新一次，皮肤细胞需要28天，红血球细胞需要120天，身体98%的细�胞都被替换，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骨细胞更新需要7年，所以无论是练肌肉还是减肥，请耐心一些。身体的蜕变需要时间，你需要的是坚持3个月。如果你有更高的目标，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Keep running, let's go。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成功没有捷径。无论任何事，你没有坚持3个月就没有发言权，没有坚持3年以上就不能说自己懂，没有坚持5到10年就不能算专家。健身也是如此，健身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只要坚持练下去一定会有收获。但如果你是3天打鱼2天晒网，就好比攒钱攒100花200，还妄想一个月内成为百万富翁，那只能祝你好运咯。坚定自己内心的那份信念，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Keep running, let's go. See the thing about you that caught my eye is the same thing that makes me change my mind. Kind of hard to explain, but girl, I'll try. You need to sit down, this may take a while. See this girl, she sort of looks just like you. She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 就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高速路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北四环东路辅路附近有 2.3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8公里。京沪高速南向北方向，从吕营大街到分钟寺桥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直门桥北向南方向，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北四环西路辅路东向西方向，从中关村北一街到万泉河路辅路有 1.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禅街东向西方向，从人大会堂西路到西单北大街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地图提供 FM 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上午10:45，会有震撼的你；下午2:30，一杯咖啡提神的你；晚上下班回家的你，辛苦了，为家人打拼的你。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坐在这趟开往南方的列车上，看着窗外来来去去的景象，怎么突然间我又会把你想见我一来。在这趟开往回忆的列车上，在身旁，今天你悄悄芬芳，那些炽热不停地唱，我是多么多么想念。我是多么多么想念你，